向前进，一览无遗，不再神秘。 Oh, 变质的感情。

知道男人心里想什么，总想拆透男人所有的感受。你说女人总等待男人深情的回眸，不计一切像飞蛾扑火。你总是抱怨男人的温柔不够，给了现在又担心不能永久。我只是沉默不说，把深情放在心头，希望你能体会无言的承诺。男人心对一切

请别哭，来不及长大的你请别哭，每一棵成长的树，无论快乐悲伤，都是他给我们的礼物。请别哭，一个人长大的你请别哭，生命就像是蝴蝶，享受它的美丽，也要承受它的脆弱。就算全世界都没人爱你，你也要学会怎样爱自己。享受它的美丽，也要承受它的脆弱。请别哭，请别哭，请别哭。别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